搬生日那叫寿日，咱这是红事 哦，买卖开张。 哎，那叫公司开张，咱这是红事。 怎么个红事啊？ 着火。 哎，着火呀， 着火呀！ 您找消防队。 哎，不是你呀，没听清楚。 嗯， 也加上我没说太明白。 哎， 我们那是什么事呢？是给那个小孩子办马月，是不是红事？ 这可是红事。 嘿，给您道喜了。 来吧，再偷袭偷袭。 我们就想请你们。 我们去啊， 去哈， 去 上我们那里去演出， 哎， 热闹热闹。 好， 不是你们准备去几个人呢？ 那得看您要几对相声了。 啊， 一对是俩人， 一对是两个人。 对， 那有个四五个人行不？ 不，那不够，起码得二十个人。 哦，二十人。 对， 那就这么定下了。 咱定下了， 就这样了。 那我们就去了。 你去吧， 二十人， 啊，就这样， 没问题了。 这样，就这样。哎，您等会儿， 怎么的？ 咱得谈谈。那价钱呢？ 什么？ 你看您给多少钱呢？ 听你们这行子还要钱呢？哎， 啊，这叫行子呀，我们只这吃 啊。那就得你放心，你上我们哪里去能白忙活吗？ 对 啊，给你们钱。嗯，给你们钱。 哎，您看给多少钱？ 给这不好说。这不好说。 那怎么不好说呢？ 这不是，您给个价。 说不出口来。 来，您说个价。 或者是给的太少了，不是吧？ 少没关。您说具体了。 那我就说了。 哎 啊，给你们5万块钱吧。 五万太少了啊。 不少不 太少，这不多不多。没关系啊，只要你们去演得好，我们怎么一高兴， 哎， 没人给个红包。 还给红包。 红包也没多少钱。 多少钱？ 也就10万8万的，是吧？能没多少钱 啊？这比给的还多呀。 你们去吗？ 去呀，啊， 去呀，啊， 我们去呀。啊， 就这么定下了。 那就这么定下来。 好嘞好嘞。 哎 哎，那什么，这里头没有卖水的啊？ 我们这还真没卖水的。 不是，我渴了。我这渴了，我想买那个500块钱的水。 行，500块钱水，你要洗澡啊？是怎么着？ 我有钱，我有钱。 不是您， 我有钱。 您搁去了？ 怎么的？ 您不想喝水吗？ 啊，对对对对。啊， 您喝这个？ 不，这是那不，我给钱吧。 啊，不用给钱。 不不， 刚沏的 是吧？ 您喝。 哎呀，刚沏的。 哎， 这茶不错呀。 嗯， 这茶哪买的？ 正兴德茶庄。 哦，正兴德，多钱一两的？ 10块钱一两。 啊。这茶里没手表呗？ 哎，这里有手表啊？ 没有哈，这茶不错。 没有手表。 哎呀，这茶挺好，你们去啊，你们去啊，5万块钱一次。 这位啊，还真渴了。我说您吃的什么呀？ 啊，不瞒你说， 哎， 我吃的是那炸酱面。 哦， 我把那个酱先吃了，后吃的面条。 啊。那受得了吗？那个。 你们去吧，你们去。 我们是哎。咱是小孩子办满月。 啊对对对，小孩子办满月。嗯， 那我们就去。 哎， 嗯，咱得把这日子定下呀。 啊，咱这个日子不忙不忙不忙不忙。 别不忙啊，您得说准了啊。 怎么 别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啊，不，有什么事你先应着，咱这个不忙。 那不行，得记着您这个。 不，咱这个日子不忙啊。 你得说准了。 那日子谁说的准呀？ 怎么说不准呢？ 你知道那小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是不是？ 哎。 你这呛着我，你这个呛水都忘，你这是 小孩子还没养活呢。 不是，怎么先定贵县？先定贵县吗？ 那定的也太早了。 那怎么早呢？ 养活下来还得等一个月呢。 你等一个月怎么呀？你如果说那个孩子今天降生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到日子了，看办满月吗？这不是 什么办满月？那怎么是办满月呀？ 那是啊， 那是喜三呐。 啊，对了对了，我没说清楚。办喜三，办喜三。 嗯，办喜三，你说办满月干嘛呀？ 不是，我是那么想的。 哦， 那个办喜三的时候找你们是吧，办满月的时候吗不还得找你们吗？ 两档子事儿呢。 5万块钱一次。 哎哎哎， 红包是10万块钱。 我们去。 那个您再我再喝点啊。我再喝点。 你再喝点。那我们就后天去了。 别后天去。 怎么不后天？这不喜三吗？ 是喜三，你就别后天去啊。 怎么了？ 人家小孩今天生了，你是后天去 啊？对呀。 是不是？你要是明天生了呢，那你就得大后天去。

那不一样吗？那不一样啊！ 你管我们卖什么走吗？你管我们卖什么走吗？你去衙署去了，给你讲不就完了吗？ 哎、 对不对呀、啊？ 对呀、啊，咱们爱卖什么卖什么呀？ 你们还是去二十里。 对 啊，你有个价钱，咱俩商量商量啊。 咱一演多少日子呀？ 啊，一百天。 哎，一 你说多少钱吧？ 嗯，一百天，我得算算，一场五万，十场五十万。 您就给五百万吧， 多少钱？ 五百万呢、啊？ 五百万呢、啊？ 你咬什么牙呀？你把我鼻子咬下去！ 我咬你鼻子多不好呀？ 走嘛，这牙一白钱就要这么多钱啊？ 您这日子在这 儿、啊？不是这日子怎么的呢？ 俩五十天？ 什么俩五十天一白天？ 仨月里 嘛，没有仨月一白天？ 怎么个一白天呢？ 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屁！ 一白天， 一白天。 瞧这舌头哦！ 你也叫五百万的你 那又着一百五百万、 那多少钱？你说个价钱吧。 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嗯， 五万块钱不算多， 哎， 啊，小刀还不怎么快，是吧？那行了，就五万块钱了， 哎， 不过咱们把话说清楚了， 您说说， 这个车钱可不管你们了， 全包括在里边了 啊，是不是？ 管啊，我们自个儿去， 哎，您自己来就行了，就这么定下来。 哎，还有一样， 你说， 您得管吃 啊，那你放心， 嗯 啊，管你们饭吃， 哎，饭吃、啊， 不，管你们饭吃。哎，你们吃那干饭吗？不干饭，干饭吗？我这舌头有时说不清楚。 怎么到这儿你都说不清楚了？ 吃饭，你们不是去二十人吗？ 对， 那什么那个，有两梭子够了不？啊， 两梭 用不了，用不了， 一个手榴弹我们全怕呢。 这么着，两桌子。两桌就是那什么呢？二十人，你看分两下子， 我们十个人一桌， 十个人一领啊。要不够呢，加俩草帘子，是吧？ 我这来还有枕头。 哎，也行， 也行。什么呀？你这喂驴来了？你这 不是吃什么呢？这 酒席、啊。 哎，对，这个十人一桌吃酒席吗？ 哎、 吃酒席。 哎，咱有酒啊？ 那当然了，那酒席能没酒吗？十、 哎、 人一桌、 哎、 啊，一桌一壶酒。 哎。一壶酒少， 哎，不是，这壶分大小啊， 咱是二斤一壶的， 咱这是二两一壶的， 二两一壶忒少了。 你别看那个酒少是吧？它、 啊、 还没兑水呢，不是吧？ 还兑水呀、啊？你这印驴了了？你这 不是那什么那个酒随便尝开喝，行了吧？ 酒多酒少没关系 啊， 您这菜可得应我的 菜啊， 嗯， 你没吃过？你有没有吃过？ 我什么没吃过？ 哎，别看你们说相声的， 嗯， 吃的多，喝的广， 哎， 你们没 吃的多，喝的广啊， 就是你们讲究吃， 嗯， 没吃过我们这东西。 我们什么没吃过？ 八大碗吃过吗？ 吃过。 九大件 吃过。 十大件 哎，是， 十大件吃过没有？没有了吧？ 这十大件还真没吃过。 给你们吃的就是这十大件儿， 哎。您说说这十大件，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抢盘，要解馋你就得吃那个大抢盘。你看看我这话还没说完了，这老头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多赞呢， 馋呢你。 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哎，对了， 您给我们说说 干什么呀？ 哎，演员一听吃的好，倒是跟你卖力气说呀。 啊，那行，说说。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找堂会这个作品呢，我们只能暂时听到这儿了。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的，我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看那上来，我吃的舒服。